心，像渐渐老去的朋友在远方指引我，想念他们必须忍耐着艰难繁琐，这平淡的生活 这是朴树在1999年发行的个人首张专辑《我去2000年》当中的《召唤麦田》，当时的制作封套是黄色的麦田，很清新。嗯，我记得那一年有一档很火的节目叫《超级模仿秀》，应该是内地的首档综艺选秀节目。那当中有很多的年轻的歌手，透过这个节目呢，在当时是打开了知名度的。例如说当年的冠军景峰，还有亚军袁娟啊，都被高晓松签约了啊，出了专辑。可是之后呢，他们的消息就很少了。你知道袁娟是谁吗？接下来这首歌可能会给你一些回忆，我们先来听听。 从明天开始的，开始是平凡的，平凡是美丽的，美丽是你给我的。从明天结束的，结束是平凡的，平凡是伤心的，伤心是你给我的。那些就是把我们住的地方，那些就是静静的望着我是你给我的。从明天结束的，结束是伤心的，伤心是平凡的，平凡是你给我的。那些就是把我们住的地方，那些就是静静的望着我就是和我们住的地方，那些就是和静静的望着我们成长。从明天开始的，开始是平凡的，平凡是美丽的，美丽是你给我的。 2000年北京电视台的《欢乐总动员》啊，程前和张岩主持的这个节目当中有一个单元呢是超级模仿秀。在2000年那一季的比赛当中呢，袁娟是通过模仿了顺子的《回家》，让很多人喜欢上了她的声线啊，很惊艳。那现在她的名气大得多了，虽然中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几乎销声匿迹的，她透过《中国好声音》这个选秀节目重新又回到了舞台上。他叫袁亚维，对，他以前叫袁娟。刚刚我们听过的是高晓松在2000年的时候给他写的《平凡四重唱》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刚刚我们一直在说的一个冠军啊，景峰演唱的歌叫《风景》，也是高晓松给他写的。不过很可惜了，那景峰没有像袁亚维一样重新的包装，透过某一个综艺选秀节目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。据说他是一个理工男哦，他现在在忙些什么呢？不知道。不过他的声音真的还是很有天分的，有点像一个大咖，叫张信哲。 细雨丝在风里走，黄的夜枯黄在窗台上，背着雨伞的少年郎，他穿过一帘雨透来目光，向他张望，他却将一支口琴吹响。再见吧，那旋律系在唱，再见是已不是旧模样。以后春花开了，秋月静，冬阳落了，夏虫鸣。谁来唱歌，谁来听，谁喊了青春， 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